第77集，化学爆炸。 这个是照明的，这个是求救的，这里有救援绳，这里有急救包，这个口袋里装的是一些破拆的小工具，安全帽全程都不能摘下来。 仁义把帽子扣在供应贤头上，帮他调整着下颌的固定带。供应贤看着仁义认真的模样，心里十分受用，他不禁想起了昨晚两人吵架后的心情，那种希望仁义只看着他，只专注他，只属于他的渴望，令他烦闷的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如果一直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。仁义的瞳孔里只映照出自己的脸。 紧不紧？ 正好，但衣服有点紧。 别装逼啊。啊，我的内裤是你自己要穿的，我的衣服也是你自己要穿的，要不然你脱下来。 怎么，伤你自尊了？ 仁义勒了一下他的衣领。 多大年纪了还比大小，说你是小学生你还不乐意。 我没有比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 仁义想起那天在浴室发生的事，他倒在供应贤身上时，确实很充分地感受到了供应贤吓人的尺寸。他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了。 行了，走吧。 仁义带了孙定义和刘辉，王猛跟林少平也分别带了自己的人，他们身上都背着电木、撬棍、便携灭火剂等工具。剩下的战士们排成了两列纵队，接力似的往外搬石头，以最快的速度从外部清理废墟。他们走进了坍塌的楼前，一楼从大厅连接西侧病房的走廊，有一段空隙可以通过。他们脑门上的探照灯照了进去，能见度只有几米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全是东倒西歪的石块，看着人心里发毛。 我们走这边，少平，你们从楼后面的窗户翻进去吧。 OK， 随时联系。 走，我们上二楼。 二楼坑的熄火了，小心点。 放心。 四人踩着瓦砾爬上了二楼。二楼作为爆炸楼层，损毁程度不亚于一楼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龚应贤皱了皱鼻子，面上显出疑惑。仁义打头阵，小心翼翼地顺着墙根往前走。 有人吗？消防员。 他看到最近的一个病房，拐进已经变形的门。 有人吗？ 光源随着仁义的脑袋移动，他看到屋内天花板塌了大半，病床完全被压扁了，地上躺了一大滩血，但不见人。仁义心中一沉，虽然不抱希望，但还是决定过去看看。越靠近外侧，楼板越是岌岌可危。仁义谨慎地摸了过去，趴在地上，往掉落的天花板缝隙里看。当光源移到深处，视线里赫然出现半个被砸碎了的脑袋。仁义惊恐地倒抽了一口气，挣扎着往后缩了几下。 仁队，怎么了？ 没事。 仁义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全是那个碎裂的头颅和暴突的眼球。他深呼吸，努力平复下心跳，但却难抑悲悯之情。虽然仅是匆匆一瞥，但那分明是个年轻的女孩子。 这个房间没有生还。 龚应贤伸手想把仁义拉起来，却在握住他手的瞬间感受到了他的颤抖。于是龚应贤蹲了下来，于黑暗中看着那苍白的脸，胸中如针刺一般。 还好吗？ 仁义点点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他反握住龚应贤的手，紧紧握着。 是化学炸弹，不是物理炸弹。 你知道是什么炸药了？ 我有猜测，但不确定，得找到更多的残留物才行。现场没有火药味，只有化学品的味道。其实我一开始就怀疑是化学炸药，因为能把楼体炸成这样的物理炸弹体积不会小，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里会比较显眼。更何况 门口还有警察把守，但化学品很小的体积也能造成巨大的反应。 那会不会有毒啊？ 刚才救下的受困群众没有中毒的反应，说明凶手没有放有毒的化学品。不过各种化学品起反应之后很难避免完全无毒，只要剂量不高就没事。 这边有人还活着。 龚应贤站起身，顺势把仁义也拽了起来。几人循着声音走了过去，刘辉在另外一间病房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男人。他虽被压埋在石块之下，但墙角的三角区将石块的一部分卡住了，没有压实。 先生，醒醒。 孙定义轻轻拍了拍他的面颊，男人的眼睛被鲜血糊住了，他的眼皮颤动了几下，最终也只是半睁着，并发出微弱的呼吸。 把石块抬起来试试。 四人试图将那一块钢筋混凝土的天花板抬起来，但他们使出了浑身力气也只抬动了分毫，无奈只得又放了回去。 不行，这样不行。 仁义将几块垫木摆在了脚边， 我们一起抬这边，先把木头垫进去。 好。 一二 三。 四人齐齐使力，终于将石块抬起了一块。仁义趁机用脚尖一顶，将垫木塞进了缝隙里。有了第一块垫木的支撑，他们又往里塞了好几块，压迫在男人身上的重负终于解脱了。仁义放下身上的装备，从被抬高的墙角缝隙下蹭了进去，抓住了男人的胳膊叫道： 拖。 三人抓住仁义的腰带和双腿，把人往外拖。幸好仁义和那男人都不胖，最终被拽了出来。男人头上脸上全是血，脏器也受伤了，看来情况十分危险。仁义累得一时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，龚应贤忙问： 伤着没有？ 仁义笑着朝他比了个大拇指。 刘辉、孙定义，你们俩把人抬下去。丁晴，转在下面接一下。 两人走后，仁义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徒劳地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往前面黑洞洞的布满残垣断壁的地方抬了抬下巴。 爆炸点在走廊尽头，根据设计图纸还有三个病房的距离。 绿的味道越来越浓了。 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有股臭味。 绿，我怀疑爆炸物是三氯化氮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合成，又是怎么引爆的。三氯化氮是强氧化剂，易燃。 看来里面真着火了，只是楼房都成这样了，可燃物估计也不太好找，应该不会造成大面积燃烧。 不是大面积燃烧也危险，我们越往前走味道就会越刺激，气体还有腐蚀性，虽然不是强腐蚀性，有衣服遮盖的皮肤没事，但眼睛和鼻黏膜可能会受不了。 孙定义，你们回来的时候带上几个防毒面具。 好嘞。 这个三氯化氮是怎么爆炸的？ 有几种方式，在密闭容器里加压或加热可以产生爆炸，与几种化学品混合也可以产生爆炸，甚至空气中粉末过多与明火高温也可能引起粉尘爆炸，或者受潮受热之后燃烧跟其他易爆品产生反应。 这玩意儿也太容易爆炸了吧。 绿的几种混合物都是比较常用的爆炸物， 在你们化学界常用吧？我以前可没怎么遇到过。 没遇到过是好事，这证明鸿雁本人或身边有化学专业的人，比起单纯的纵火，生化武器要可怕得多。 你说的对，如果这次他们有意制造生化武器，在医院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，不知道要造成多少伤亡，太可怕了。 一想到那些虽然没有发生但有十足隐患的可能，仁义就感到背脊发寒。